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号，2021已经渐渐的开始要向我们说再见了。而这个冬季呢，眼下在全国多地的冬季滑雪场的第一板已经开启了，这意味着冬季的滑雪季即将来到，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冬奥会能够早日的顺利举行。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刚刚开启的北京滑雪场的第一板石金龙滑雪场，同时还有将视线转向莫斯科，莫斯科市内最大滑雪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并且制定了今年的主题滑冰活动，就是童话冰雪世界。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感受冰雪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冬奥的消息。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备受关注。最近北京的滑雪场在做好了疫情防控的前提之下已经相继开板了，这也吸引了众多的滑雪爱好者畅想这个新雪季。像上个周末呢，北京延庆滑雪场迎来了开板，2021北京冰雪文化季正式拉开了帷幕。它推出了22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汇集了滑雪、登山、徒步、自驾和美食等等多种元素。在北京延庆的石金龙滑雪场，10条雪道已经启用了2条，在这个星期其他滑雪场也会陆续开板。好，我们就先来听现场的游客们如何描述这冬季的第一次滑雪。 因为冬奥会啊，想跟着那个冬奥会互动一下，提前预热，带动着孩子也喜欢滑雪。 借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时间段吧，我们能有更多的学友一起去玩，一起去感受滑雪的快乐。 这是延庆的石金龙滑雪场开启了今年冬天滑雪的第一板。再把视线转向2022年冬季奥运会张家口赛区的崇礼核心区，位于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张家口赛区冬奥住宿保障酒店已经正式开启了相关的服务功能。这个冰雪小镇的冬奥住宿保障酒店呢，冬奥期间将为服务保障人员提供住房，满足住宿需求。这次的冬奥保障住宿酒店一共设计了5座，总客房数达到了1700多间，现在已经交付了400多间。工作人员说， 外观统一是6边形的雪花瓣造型，那么对于室内的装饰装修来说呢，就提高了很大的难度。我们通过一些改进，缩小隔墙的厚度，能够为以后的入住者提供更多的空间和体验感。 好，我们刚才呢关注的是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冬奥保障酒店已经达到了交付使用的条件。相信大家关于冬奥的报道中呢，已经多次听说过崇礼太子城的冰雪小镇。它毗邻太子城的高铁站，涵盖了冬奥的颁奖广场、冬奥的四季商街、国际会议中心、度假酒店等等开发建设项目。从空中俯瞰呢，形状各异的屋面像片片雪花点缀在山间。而据介绍，太子城的冰雪小镇建设之初就考虑到了冬奥会的服务以及后期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有会展酒店、文创商街，还有以奥运贵宾接待酒店为主体的国宾山庄，这3大功能组团。另外呢，会围绕着山间特色打造四季不同的山地活动，通过持续的内容运营能给游客带来旅游的体验。冬奥会结束之后，这里呢将会成为冬季休闲运动的中心，还可以举办各种会议会展。而这里呢高铁高速便捷，相信冬奥之后这里会成为一个大流量的度假目的地，全是四季的度假生活。刚才呢我们的节目一起关注了今年北京滑雪场的开板，就是今冬的第一场滑雪开启了。 下面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呢是冰雪运动强国，而当地人呢也是从小就和冰雪运动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前不久我们的节目呢也连线了在莫斯科的记者，他说呢莫斯科处处都是冰场，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门口的一个小街区也可以搭起一个小冰台，冰雪滑冰已经深深融进了人们的冬季运动当中。在11月28号，莫斯科的最大冰场全俄展览中心冰场也在今冬首次对市民开放了。这个冰场的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真是一个巨无霸的室内冰场。为了迎接新的冰雪运动，他们提前浇筑了2万平米的人造冰层。而今年冬天，他们的主题是童话冬季。开放日的当天，冰场为观众们举行了冰上演绎的胡桃夹子、冰雪女王等等经典作品。 У нас фигурное кат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ообще очень популярно,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популярных видов спорта. Кататься на льду, прыгать, какие-то прыжки, вращаться. Когда люди смотрят на это, они, у них в голове просто один вопрос: как это можно делать? 享受着冬日第一场滑冰的观众们呢兴奋地说，户外滑冰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享受一种乐趣，一种全身心的愉悦，这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日本、土耳其以及韩国等地，来关注眼下的全球通胀。其实每逢节日来临，物价有所上涨，这是在很多地方呢都普遍存在的。然而今年随着新年、圣诞等等购物季的来到，全球多国的物价上涨却使人感到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它反映的是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的失调，美国等国家货币超发带来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危机，以及世界在进行新的能源转型时所遭遇的挑战。新冠疫情爆发近两年，日本东京曾经多次进入了防疫的紧急状态，但即便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情况下，政府仍要求公共澡堂必须开放。虽然说顾客锐减，但也能勉强维持。而眼下疫情好转了，但是澡堂经营者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新的难题来到了，这就是燃料成本的高企。 前年比で大体 50% 増ぐらい、経費ですね、なんですけども、燃料費なんですけども、50% 増ぐらいですけども、それが大体倍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こまではこの冬、なんとか乗り切れるように対応はしていこう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刚才采访的是日本一个叫做第二宝汤的公共澡堂，这是日本东京一个老字号的澡堂，从创办到现在已过了70年历史。然而因为油价上涨，今年冬天要把水烧得足够热，澡堂每个月呢要花费45万日元，大约合2.5万人民币。但是去年这个数字呢只有30万日元，约合1.7万人民币。老板说因为相关的规定，他们却很难通过涨价来缓解经营的压力。而且就算是涨价，这个门票价格可能会翻一倍，他不知道顾客们能否接受。在东京，公共澡堂价格呢是由政府来确定的，12岁以上人群每人每次不到500日元，约合人民币28元。因此来公共澡堂泡个热水澡成为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们的生活习惯。据了解，在鼎盛时期，日本全国约有1.8万家澡堂，经过数十年社会的变迁，如今还不到2000家了。面对眼下能源价格的高企，这2000家澡堂不知能否熬过今冬。不过呢，也有人乐观地说，也许等到天气暖和，不需要那么多燃料了，这一场燃料危机可能就会随之化解。再把视线转向土耳其，今年以来，土耳其的货币里拉贬值大约是40%，成为了新兴市场国家当中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而土耳其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面包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家面包店，记者发现面包价格几天内调了30%。 Günlük bayram şey diyemeyeceğim. Ama bu ancak günlük yarışır yani. Yani %30. Bana verdi %5. Yüzde ekmeğe yılbaşında yine gelecek. Ekmeğe bu açın zam gelişi 12 ayda. 这是一位来买面包的主顾。土耳其呢是世界上人均消耗面包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面包整整涨了30%，可人们退休工资这一年呢涨了还不到5%。新年过后，面包可能还会再次涨价，我已经不记得今年涨了多少次了。可是面包店主们也是一肚子苦水，随着土耳其货币里拉的贬值，美元的升值，面包店的各项成本都在增加，再不涨价几乎就难以维持经营了。土耳其面包的价格呢是由各地的面包行业协会来制定的，面包店的老板是不可以随便涨价，因此呢面包店老板表示说，他们会向相关机构提交申请，只能把面包价格再往上提高。目前一个普通的土耳其面包大约合人民币1.5元。 yani bizim işimizi şöyle, un fiyatlarıyla ilgili, yani 2 ay önce 175-180 liraya temin edebildiğimiz unu şu anda 200-250, hatta son günlerde 300 lira gibi fiyatlar karşılamamıza 2.25'lik fiyat artışı da beraber olunca. 这是土耳其安卡拉一个面包店的店主，他说就是因为美元升值导致了面粉的价格上涨。两个月前呢，一袋50公斤的面粉大约合175到180里拉，约90元人民币，而这两天呢已经猛涨到了300里拉，约154元人民币。那如果继续上涨，我们只能够在短时期内维持面包的原价，不涨价是不行了。面包价格上涨是里拉贬值、美元升值在土耳其消费市场的直接体现。像是其他农作物一样，小麦的种植成本都和美元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随着成本的上涨，面粉以及面包价格的上涨也是难以避免的。 进口的一箱三条装的三文鱼价格是27万韩元，去年价格是17万韩元。 항공료가오르니까당연히연어원가도오르고그다음에원달러환율도상당히많이올랐고요。 这是一家韩国电视台近日呢就该国物价的上涨所做的电视报道。在节目中呢，主播拿着一条三文鱼说，小小一块三文鱼居然卖到了人民币大约是500多元。而一位男子在逛超市的时候说呢，随手买些生活用品呢，蔬菜呀、肉啊等等，好几万韩元就出去了，大约合人民币500多元。看来500多呢是购物的一个基数。最近全球很多国家粮价都出现了上涨，除了肉菜之外呢，大米是韩国人最重要的主食，而米价也在大幅上涨，大米的加工食品出现连锁反应，零售价格更高，有人就说菜篮子都快拿不起了。还记得上周我们节目里曾经报道过，韩国网友抱怨说灵魂食品吃不起了。什么是灵魂食品呢？自然就是韩国的 kimchi 泡菜。眼下呢正是韩国腌制过冬泡菜的季节，然而泡菜价格飞涨也是很多主妇犯了愁。传统市场中一颗白菜价格猛涨 70%， 腌制100颗泡菜的花费呢从去年的90万韩元涨至了120万韩元，平均下来每颗白菜价格呢约合30元人民币左右。这也导致了很多消费者直接放弃了腌制白菜，进而又引发了白菜销量的下降，让种植户一筹莫展。可以看出菜价不仅高，还存在着有钱不买的风险。据韩国媒体报道，受秋季冻灾的影响，目前韩国的蔬菜像菠菜、生菜、芹菜、白菜等等价格暴涨。在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之下，大豆进口量大幅减少，进而呢又引发了食用油和豆腐等价格的上涨。据全球最大的城市数据库平台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全球500多个主要城市的食品价格排行榜显示，韩国首尔的食品价格排至第15位，居然位居亚洲的第一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国际油价的攀升，韩元走软，韩国物价会不可避免地继续上涨，这也使得一些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使得民众的生活负担进一步压大，同时会对该国经济复苏造成影响。目前韩国通胀压力巨大，韩国央行已经宣布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要将视线转向阿富汗。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报道过阿富汗的地理形势多山，天气干旱，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难以自给。在美军宣布撤离阿富汗之际呢，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经警告说，阿富汗将面临着严峻的秋冬季节的饥饿问题。近日，联合国儿基会一名高级官员结束了对阿富汗的访问之后说呢，估计2021年阿富汗会有100万的儿童患上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并可能死亡。这是联合国儿基会副执行主任奥马尔·阿本迪，他在上周访问了阿富汗。他说，麻疹和急性水样腹泻的严重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局势，使得该国的很多孩子处于危险当中。这位官员说，目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全球唯一脊髓灰质炎仍然流行的国家。他强调，这里的儿童需要基本的保健、免疫接种、营养、水、卫生设施和儿童保护服务。他呼吁恢复小儿麻痹症、麻疹以及新冠疫苗的免疫接种。当务之急是保护这里的孩子和社区免受那些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侵袭。他还说，联合国儿基会将会继续推动阿富汗的每个女孩、男孩和女性的权利。每一个女孩、男孩都在上学，享有医疗保健，并受到保护，免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儿基会驻阿富汗的代表萨曼莎接受联合国新闻的访问。 今年10月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有关负责人在阿富汗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随后对席卷全国的严重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状况发出警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喀布尔通讯宣传和公民参与与事务主管萨曼莎·莫特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中讲述了当地日渐恶化的危机状况。莫特表示，由于缺乏可靠的水和食物供应，基本的健康和营养难以保障。阿富汗儿童和他们的家人正在首当其冲地承受多年的战乱冲突和当前的经济危机。对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家庭来说，冬季的到来更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在许多贫困的家庭，父母在减少饭菜摄入的分量，甚至为了让孩子多吃一些，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父母早上醒来，不知道孩子们的下一顿饭从哪里来。 So UNICEF is very, very concerned because what we are seeing is we've got around 3.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看到的是有大约32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有110万儿童因面临严重急性营养不良而死亡的风险，除非我们进行治疗干预。儿童基金会在阿富汗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我们的人员分布在整个国家，我们的所有办事处都开放，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仓库也是满满的。我们已经将移动健康和营养团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团队不在固定地点，不在诊所，而是走进农村社区。他们与农村社区合作，走访有风险的家庭，为孩子做测试，并且提供治疗。这使我们能够接触到偏远地区最难接触到的孩子。 We are doubling the number of our nutrition counselors across the country. 前不久，莫特前往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实地了解当地儿童及其家庭的处境。他发现，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的儿童病例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增加幅度高达 50%。 And the doctor in the first clinic, when I said to her, you know,Why are children? 当我询问为什么进来的孩子如此营养不良，诊所医生说，因为人们一直都很穷，阿富汗人民一直在挣扎，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国家。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国家一直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冲突，但由于今年干旱欠收，食品价格上涨，由于许多妇女自8月15日以来被要求待在家里，因此许多家庭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现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陷入贫困。 莫特说，塔利班掌权后，进出口中断，银行系统崩溃，阿富汗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一方面，食品价格迅速上涨， 一方面家庭收入急剧减少。 Since the Taliban came in, to power, they asked a lot of. 自从塔利班上台以来，除了医疗人员之外，他们要求女性工作人员留在家里，所以女性法官、清洁工、护士、教师，所有这些妇女都待在家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则没有了。因此，人们没有钱购买药物和食品，没有钱取暖。 And so people just don't have the money that they once had for medicine and for food and to keep themselves warm. 莫特同时介绍了阿富汗营养顾问对工作的热情投入。这是一些年轻的阿富汗妇女。接受了营养委员会培训之后，通过当地的健康诊所给孩子营养不良的母亲提供建议，深受社区百姓的信任。 Nutrition counselors are trained, they're attached to a health clinic. 他们是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很有活力。我看到营养顾问和前来寻求帮助的母亲之间有着非常积极的互动，他们想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使用社区里的东西，共享资源。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你看到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你可能会说，这个孩子需要更多的绿叶蔬菜，更多的橙子，获得维生素 C。你会说，让你的孩子吃些鸡肉。但阿富汗的母亲们说的是，我知道我的孩子营养不良，但是我没有钱，请告诉我怎样给我两岁三岁的孩子提供更好的食物。因为营养顾问是本地人，他们知道周围有什么。没有鸡肉，他们会建议通过豆类获得蛋白质。他们可以对没有钱买蔬菜的母亲说，你去那条街巷的一个人的家里，他有一个菜园，他会给你几片绿叶菜。这些营养顾问对当地人民的作用很大，他们的工作很有价值，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全身心地投入救助工作。 But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commitment of the nutrition counselors. 莫特在采访中再次强调，阿富汗是世界上最依赖国际援助的国家之一，70%的经济来自国际援助，而现在援助被冻结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医疗人员和教师得不到报酬，他们从8月起就没拿到工资，这严重加剧了当地的贫困，对那里的人们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一个没有正常运作的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的国家，它的崩溃速度可想而知。 I think it is absolutely critical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stands that Afghanistan is on the brink.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知道阿富汗正处于人道危机的边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捐助者的资金。在人们开始大量死亡之前，我想对国际社会说的是，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共同的人性。现在不是采取政治边缘政策的时候，阿富汗人民正在死亡，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人道主义援助是人类团结的最终表现。当你一无所有，当你在挣扎的时候，当你感觉被遗忘，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送到你家门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You know that you are part of a much larger family. 听完了来自阿富汗的报道，今天我们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朋友，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It's 9 a.m. Beijing time.